资治通鉴卷第七十九禁忌一，世祖武皇帝上之上。太史元年春三月，吴主使光禄大夫己挚、武官中郎将洪球与徐绍、孙玉携来报聘，绍行至如虚，有言绍欲中国之美者，吴主怒，追还杀之。夏四月，吴改元甘露。五月，魏帝加文王书礼，谨王妃曰后，世子曰太子。癸未，大赦。秋七月，吴主逼杀景皇后，迁景帝四子于吴，荀又杀其长者二人。八月辛卯，文王卒，太子嗣为相国，晋王。九月乙未，大赦。戊子，以卫司徒何增为晋丞相。癸亥，以骠骑将军司马望为司徒。乙亥，葬文王于重阳陵。冬，吴西陵都不产，表请吴主徙都武昌，吴主从之，使御史大夫丁固、右将军诸葛敬守建业。产，智之子也。十二月壬戌，魏帝禅位于晋，甲子，出赦于金庸城。太傅司马孚拜辞，执帝首，流涕虚兮不自生，曰：臣死之日，故大魏之纯臣也。丙寅，王即皇帝位，大赦，改元。丁卯，奉魏帝为陈留王，即公于业。幽崇之礼，皆仿魏初故事。魏氏诸王皆降为侯，追尊宣王为宣皇帝，景王为景皇帝，文王为文皇帝，尊王太后曰皇太后，封皇叔祖福为安平王，叔父干为平原王，亮为扶风王，纣为东莞王，俊为汝阴王，荣为梁王，伦为琅琊王，帝幽为齐王，建为乐安王，姬为燕王。又封群从司徒望等十七人皆为王，以石苞为大司马，郑冲为太傅，王祥为太保，何增为太尉，贾充为车骑将军，王审为骠骑将军，其余文武增位进爵有赐。乙亥，以安平王福为太宰，都督中外诸军事。未己，又以车骑将军陈谦为大将军，以司徒益阳王望、司空荀济凡八公同时并至。帝承魏氏孤立之弊，故大封宗室，授以职任。又召诸王，皆得自选国中长吏。魏将军齐王忧独不敢，皆令上请。召除魏宗室禁锢，罢不屈将及长吏纳制任。帝承魏氏刻薄奢侈之后，矫以人简。太常丞许琦允之子也。帝将有事于太庙，朝议以其父受诛，不宜接近左右，请出为外官。帝乃追溯允之素望，称其之才， 擢为祠部郎。有司言御牛青丝振断，诏以青麻代之。初至谏官，以散骑常侍傅玄、黄甫陶为之。玄干之子也。玄以魏末世风颓弊，上书曰：“臣闻先王之欲天下，教化隆于上，轻易行于下。近者魏武好法术，而天下贵行名；魏文穆通达，而天下见守节。其后刚为不赦，放诞迎朝，遂使天下无复轻易。陛下龙兴受善，弘尧舜之化，唯为举清远有礼之臣以敦风节，未退虚鄙之事以成不克。臣是以有感有言。”上加纳其言，使玄草诏进之，然亦不能革也。初，汉征西将军司马钧升豫章太守亮，亮升颍川太守俊，俊升京兆尹房，房升宣帝。二年春正月丁亥，即用魏庙祭征西府君以下，并景帝凡七世，尊景帝夫人杨氏曰景皇后，居弘训宫。丙午，李皇后弘农杨氏，后为通侍郎文宗之女也。群臣奏：“武帝即天帝也，王气十亿，故名号有武。自今明堂南郊移除武帝座，从之。帝王素外孙也，故郊祀之礼有司多从素意。”二月，除汉宗室禁锢。三月，吴遣大鸿胪张衍、武官中郎将丁忠来调祭。吴散骑常侍王藩体气高亮，不能诚言顺旨，吴主不悦。散骑常侍万玉、中书丞陈升从而赠之。丁忠使还，吴主大会群臣，藩沉醉顿服，吴主以其诈，于藩出外，请之召还。藩好致威仪，行止自若。吴主大怒，喝左右于殿下斩之。出登莱山，使亲近至藩首，作虎跳狼争，则啮之，手皆碎坏。丁忠说吴主曰：“北方无守战之备，益阳可袭而取。”吴主以问群臣，镇西大将军陆凯曰：“北方新并巴蜀，遣使求和，匪求援于我也，欲蓄力以四十耳，敌势方强，而欲侥幸求胜，未见其利也。”吴主虽不出兵，然遂与晋爵凯逊之族子也。夏五月壬子，柏陵元公王审卒。六月丙午会，日有食之。文帝之丧，臣民皆从权制，三日除服，祭葬帝亦除之。然由素官书肆哀悔如居丧者。秋八月，帝将谒重阳陵，群臣奏言秋暑未平，恐帝悲感摧伤。帝曰：“朕得奉瞻山陵，体气自佳耳。”又诏曰：“ 汉文不使天下尽哀，以帝王至谦之志，当见山陵何心无福。其意以崔迭从行，群臣自依旧制。尚书令裴秀奏曰：陛下既除而复服，亦无所依，若君服而臣不服，亦未之敢安也。诏曰：缓情不能起急耳，依服何在？诸君勤勤之志，其苟相违？遂止。中军将军杨户谓傅玄曰：三年之丧，虽贵虽福，礼也。今主上至孝，虽夺其福，实行丧礼，若因此负先王之法，不亦善乎？玄曰：以日易月，以数百年，一旦复古，难行也。户曰：不能使天下如礼，且使主上遂服，不由欲乎？玄曰：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，此为但有父子无父君臣也。乃止。戊辰，群臣奏请义服复善。诏曰：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终居迭之礼，以为臣痛，况当时蹈衣锦乎？士卒激切其心，非所以相结也。朕本诸生家传礼来久，何至一旦便一此情于所天？相从已多，可是省孔子达宰我之言，无事纷纭也。遂以书诉终三年。陈光曰：三年之丧，自天子达于庶人，自先王李经，百事不易者也。汉文失心不学，变古坏礼，绝父子之恩，毁君臣之义，后世帝王不能笃于哀戚之情，而群臣谄于莫肯离政，至于晋武独以天性矫而行之，可谓不世之贤君。而裴父之徒故陋庸臣，习常顽固，而不能将顺其美，惜哉。吴改元宝鼎。吴主以陆凯为左丞相，万玉为右丞相。吴主误人事己，群臣事见，莫敢举目。陆凯曰：君臣无不相识之道，若促有不逾，不知所负。吴主乃天凯自恃，而他人如故。吴主居武昌，扬州之民素流供给，甚苦之，又奢侈无度，公私穷匮。凯上书曰：今四边无事，当务养民丰财，而更穷奢极欲，无灾而民命尽，无为而国财空，臣妾忧之。昔汉室既衰，三家鼎立，今曹刘失道，皆为晋友，此目前之明验也。臣愚但为陛下惜国家耳。武昌土地危险几阙，非王者之都，且童谣云：宁饮建业水，不食武昌鱼，宁还建业死，不止武昌居。以此观之，足明人心与天意矣。今国无一年之序，民有离散之怨，国有禄根之见，而官吏误为科及，莫之祸绪。大帝时，后宫烈女 及诸枝落数不满百，景帝以来乃有千数，此好才之甚也。有左右之臣率非其人，群党相扶，害中引贤，此皆度政并民者也。臣愿陛下省息百亿，罢去苛扰，料出宫女，清选百官，则天悦民富，国家永安矣。吾主虽不悦，以其素望，特优容之。九月，诏。自今虽诏有所欲，即以奏得可，而于事不便者，皆不可隐情。务须有私奏，大晋受善于魏，以医用前代征硕服色，如于尊唐故事，从之。冬十月丙午朔，日有食之。永安山贼失旦，因民劳怨，聚众数千人，结吴主庶弟永安侯谦作乱，北至建业，众万余人，未至三十里驻，则即日入城。前时以谦命召丁固、诸葛敬，固敬斩其使，发兵逆战于牛屯，但兵皆无甲胄，即时败散。谦独坐车中，生获之，故不敢杀，以状白吴主。吴主并其母及弟俊皆杀之。初，望气者云：荆州有王气，当破扬州。故吴主喜都武昌，即但反，自以为得计，遣数百人鼓噪入建业，杀旦妻子，云：天子使荆州兵来破扬州贼。十一月，出并元丘、方丘之四于南北郊，把山阳国督军除其禁制。十二月，吴主还都建业，使后父魏将军录尚书事藤木留镇武昌，朝事以木尊妻，颇推令见政，藤后之宠由是渐衰，更遣木居苍梧，虽爵位不夺，其实谦也。再到以忧死，何太后常保佑藤后，太史又言中宫不可易，吴主信巫习，故得不废，常供养升平宫，不复觐见。朱姬配皇后喜服者甚众，藤后受朝贺表书而已。吴主使黄门遍行州郡，料取将吏家女，其二千担大臣子女岁岁延明，年十五六一检阅，检阅不中，乃得出嫁。后宫以千数，而采择无已。三年春正月丁卯，立子忠为皇太子。诏以晋室每立太子必有赦，今世运将平，当视之以好恶，使百姓绝多幸之望，屈会小人，朕无取焉，遂不赦。司隶校尉上党李喜何故立禁令刘友、前尚书山涛、中山王魁、尚书仆射五该各占官道田，请免涛木等官。该已亡，请贬其事。诏曰：有亲拨百姓以谬惑朝事，其考境已成邪佞，涛等不二其过，皆物有所问。 喜抗制在公，当官而行，可谓邦之私职矣。光武有云：贵戚且联手以避二报，其身赤群僚，各甚所思，宽宥之恩不可硕誉也。穆，宣帝之弟子也。陈光曰：政之大本在于行赏，行赏不明，政何以成？晋武帝设山涛而包李喜，其余行赏两失之，使喜所言为是，则涛不可赦；所言为非，则喜不足包。包之使言，言而不用，怨结于下，威顽于上，将安用之？且四臣同罪，留有伏诛，而涛等不问，必贵失谏，可谓正乎？创业之初而正本不立，将以垂统后世，不亦难乎？帝以李喜为太子太傅，整兼为李密为太子贤马，密以祖母老，故辞，许之。密与人交，每公议其得失而切责之，常言吾独立于世，故影无仇，然而不惧者，以无彼此于人故也。吾大赦，以右丞相万玉镇巴丘。夏六月，吾主作昭明宫，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都伐木，大开院囿，其土山楼观，穷极技巧，工艺之费以亿万计。陆凯见不听。中书丞华和上书曰：汉文之事，九州晏然，假意独以为如爆火错于机心之下而寝其上，今大敌据九州之地有太半之众，欲与国家为相吞之计，非图汉之淮南极北而已也，彼于假意之事孰为缓急？今仓库空溃，边户失业，而北方积谷养民，专心东向，又交趾沦没，领表动摇，兄辈有嫌，首尾多难，乃国朝之恶会也。若舍此急务，尽力工作，促有风尘不渝之变，当为板柱而应风碎，取怨民而复白刃，此乃大敌所因以为资者也。时无俗奢侈，何又上书曰：今事多而易烦，民贫而俗奢，百工作无用之器，富人为奇米之事，转相仿效，尺牍无有，兵民之家犹复逐俗，内无淡淡之处，而出有灵起之福，上无尊卑等级之疵，下有耗财费力之损，求其富己，庸可得乎？吾主皆不听。秋七月，王祥以睢陵公罢。九月甲申，赵曾立奉，以何曾为太保，益阳王望为太尉，荀以为司徒，尽兴气谶纬之学。吴主以孟人守丞相，奉法驾东迎其父文帝神于明陵，终始相继奉问起居。乌袭言见文帝被俘，颜色如平生，吴主悲喜，迎拜于东门之外。既入庙，必七日三祭，设诸娼妓，昼夜娱乐。是岁， 遣鲜卑拓跋沙漠汗归其国。四年春正月丙戌，贾充等上所刊修律令，帝亲自临讲，使尚书郎裴楷直读，楷秀之从弟也。侍中卢挺、中书侍郎范阳、张华请抄新律死罪条目，悬之庭传以示民，从之。又召河南尹杜预为处置之客，欲奏古者处置拟异于心，不逆于法，莫是不能计远而专求密微，疑心而信耳目，以耳目而信简书，简书愈繁，官方愈伟，为是考课及经房之一意，其文可谓致密，然失于狗戏以为本体，故历代不能通也。岂若深唐尧之旧制，取大舍小，去密就简，彼之亦从也。夫趋近物理，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，去人而任法，则以文伤理。莫若委任达官，各考所统，遂地其人，言其优劣，如此六载，主者总集，采按其言，六优者超卓，六劣者废免，优多劣少者平序，劣多优少者左迁，其间所对不均，频有难易，主者故当准量轻重，微加降晒，不足屈以法尽也。其有优劣训情，不协公论者，当委见思，随而谈之，若令上下公相容过，此为轻易大颓，虽有考课之法，亦无益也，事竟不行。丁亥，地耕吉田于洛水之北。戊子，大赦。二月，吴主以左御史大夫丁固为司徒，右御史大夫孟仁为司空。三月戊子，皇太后王氏卒，帝居丧之制，一尊古礼。夏四月戊戌，睢陵元公王祥卒，门无杂调之宾，其族孙荣叹曰：太保当正史之事，不在能言之流，即见语之言，理智清远，岂非以德掩其言乎？己亥，葬文明皇后。有司又奏祭于除崔福，诏曰：受终身之爱而无数年之报，情所不忍也。有司故请，诏曰：患在不能笃孝，勿以毁伤为忧，前代礼典志文不同，何必现以禁制，使达丧屈然乎？群臣请不已，乃许之。然由素官书时以终三年，如文帝之丧。秋七月，众星西流如雨而陨。己卯，帝谒重阳陵。九月，清徐掩御四州大水。大司马石苞久在淮南，威惠甚著。淮北监军王琛恶之，密表苞与吴人交通，会吴人将入寇，苞筑垒扼水以自固，帝疑之。杨户深谓帝言，苞必不然，帝不信，乃下诏以苞不料贼事，筑垒扼水，劳扰百姓，策免其官，遣益阳王望率大军以征之。苞必河内孙硕为怨， 朔先与汝阴王郡善，郡时镇许昌，朔过见之。郡之台籍遣军袭包，私告之曰：“吾欲于祸。”朔既出，迟以受春，劝包放兵，不出都亭待罪。包从之。帝闻之，亦解。包亦却，以乐陵宫还帝。吴主出东关，冬十月，使其将施济入江夏，万玉寇襄阳，召益阳王望统中军部骑二万屯龙碑，为二方声援，会荆州刺史胡烈聚骑破之，望引兵还。吴胶州刺史刘俊、大都督修泽、将军顾荣前后三公交趾，交趾太守杨继皆俱破之，玉林九真皆附于继。继遣将军毛炯、董元攻合浦，战于古城，大破吴兵，杀刘俊、修泽，余兵散还合浦。继表炯为玉林太守，原为九真太守。十一月，吴丁奉诸葛敬出韶碑攻合肥，安东将军汝阴王俊拒却之，以益阳王望为大司马，荀以为太尉，石苞为司徒。五年春正月，吴主立子瑾为皇太子。二月，分雍、梁、凉州至秦州，以胡烈为刺史。先是，邓艾纳鲜卑降者数万，置于雍梁之间，与民杂居。朝廷恐其久而为患，以烈素著名于西方，故使镇抚之。清徐兖三州大水，帝有灭吴之志。人吟以尚书左仆射杨户都督荆州诸军事，镇襄阳。征东大将军魏冠都督青州诸军事，镇临淄。镇东大将军东莞王胄都督徐州诸军事，镇下邳。户随怀远近，甚得江汉之心，与吴人开埠大信，降者欲去，皆听之。减数罗之族，以垦田八百余顷。其始至也，均无百日之粮，及其纪年，乃有十年之饥。户在军，常轻裘缓带，身不披甲，灵阁之下，侍卫不过十数人。己因太守巴西文吏上言，故蜀之名臣子孙流徙中国者，以量才蓄用，以慰巴蜀之心，以清无人之望。帝从之。己谓诏曰：“诸葛亮在蜀，尽其心力，其子瞻临难而死矣，其孙经宜随才蜀立。”又诏曰：“蜀将父千父子死于其主，天下之善一也，岂由彼此以为义哉？迁徙注目莫入西关，以免为庶人。”帝以文吏为散骑常侍。汉故尚书兼为程琼雅有德业，与吏深交。帝闻其名，以问吏，对曰：“臣至知其人，但年垂八十，秉性谦退，无负当时之望，故不以上闻耳。”琼闻之曰：“ 广修可谓不当矣，此无所以善服人也。秋九月，有星备于子宫。冬十月，吴大赦，改元建恒，封皇子景度为城阳王。初，汝南合定常为吴大帝及使，即吴主即位，自表先帝救人，求还内事。吴主以为楼下都尉，典之孤敌士，遂专为微服。吴主信任之，委以重事。左丞相陆凯面责定曰：“卿见前后事主不忠，轻乱国政，宁有得以受忠者耶？何以专为奸邪，臣会天听，一字改立？不然，方见卿有不测之祸。”定大恨之。凯竭心公家，中肯内发，表书皆只是不是。即疾病，吴主遣中书令董昭问所欲言。凯臣何定不可信用，宜授以外任。嬉嬉小吏，见起普礼堂，亦不可听。姚信、娄玄、贺绍、张悌、郭绰、薛莹、唐修及族弟喜抗，或清白忠勤，或姿才卓茂，皆社稷之良辅，愿陛下重留神思，防以时务，使各尽其忠，实以万一。绍齐之孙，莹宗之子，玄沛人，修南阳人也。凯寻族，吴主素嫌其妾直，且日闻何定之赠，久之竟喜凯家于建安。吴主遣监军于四、威南将军薛许、苍梧太守丹阳陶皇从荆州道，监军李旭、都军徐存从建安海道，皆会于合浦以击交趾。十二月，有司奏东宫失敬二父，其仪不同。帝曰：“夫崇敬师父，所以尊道重教也，何言臣不臣乎？”其令太子深拜礼。六年春正月，吴丁奉入郭口，扬州刺史千红击走之。吴万玉自巴丘还建业。夏四月，吴左大司马施继卒，以镇军大将军陆抗都督信陵、西陵、一道、乐乡、公安诸军事，至乐乡。抗以吴主政事多缺，上书曰：“臣闻得君则众者胜寡，立谋则安者至危，此六国所以并于秦，西楚所以屈于汉也。今敌之所惧，非特关右之地鸿沟以西，而国家外无连横之援，内非西楚之强，数政凌迟，黎民未易，易者所恃，徒以长江郡山现代丰裕，此乃守国之末世，非智者之所先也。臣每念及此，终夜伏枕，临餐忘食。夫弑君之意，犯而误期，今臣时移十七条以闻。”吴主不纳。李旭以建安道不利，杀岛将冯匪，引军还。初，何定常为子求婚于旭，旭不许，乃白旭枉杀冯匪，擅撤军还。 朱旭及徐存并其家属仍焚叙诗。定又使诸将各上御犬，一犬至直间数十匹，应谢值钱一万，以捕兔公除。无人皆归罪于定，而吴主以为忠勤，赐爵列侯。陆抗上书曰：小人不明礼道，所见既浅，虽使节情尽节，犹不足任，况其艰辛速睹而增爱一意哉？吴主不从。六月戊午，胡烈讨鲜卑突发术机能于万湖堆，兵败被杀。都督雍凉州诸军事扶风王亮遣将军刘琦救之，其观望不尽。亮作贬为平西将军，其当斩。亮上言节度之救由亮而出，岂盖其死？诏曰：若罪不在其，当有所在，乃免亮官。遣尚书乐陵石见行安西将军，都督秦州诸军事，讨树机能。树机能兵胜，见使秦州刺史杜预出兵击之，欲以鲁胜胜马肥，而官军悬伐，以并力大运除粮，虚春进讨。见奏谕激伐军性，见车争议停位，以熟论。继而见讨数机能，足不能克。秋七月乙巳，城阳王景度卒。丁未，以汝阴王俊为镇西大将军，都督雍凉等州诸军事，镇关中。冬十一月，立皇子东为汝南王。吴主从弟前将军秀为夏口都，吴主恶之。民间皆言秀当见图，会吴主遣何定将兵五千人列夏口。秀惊，夜将妻子亲兵数百人来奔。十二月，拜秀票骑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封会稽公。是岁吴大赦。初，魏人居南匈奴五部与兵州诸郡，与中国民杂居，自谓其先汉室外孙，因改姓刘氏。七年春正月，匈奴右贤王刘猛叛出塞，豫州刺史石见左击吴军虚张首级，诏曰：见被大臣无所取信，而乃下同为诈，亦得耳乎？今遣归田里，终身不得复用。吴人刁玄诈增谶文曰：黄旗子盖陷于东南，终有天下者泾阳之君。吴主信之。是月会，大举兵出华里，在太后皇后及后宫数千人从牛渚西上。东关令华何等固谏不听，行欲大雪，道途陷坏，兵士披甲持杖，百人共饮一车，寒冻待死，皆曰：若遇敌，便当倒戈。吴主闻之，乃还。帝遣益阳王望统中军二万，计三千，屯寿春以备之。闻吴师退，乃罢。三月丙戌，巨鹿员工陪秀卒。夏四月，吴胶州刺史陶黄袭九真太守董元，杀之。 杨继以其将王肃代之。北地胡寇金城，凉州刺史千红讨之，众胡皆内叛，与树基能共围洪于青山，洪军败而死。初，大司马陈谦言于帝曰：“胡列千红皆勇而无谋，强于自用，非随边之才也，将为国耻。”时洪为扬州刺史，多不承顺谦命，帝以为谦与洪不协而毁之，于是征洪。既至，寻复以为凉州刺史，谦窃叹息，以为必败。二人果失羌戎之合，兵败身没，征讨连年，仅而能定，帝乃悔之。五月，立黄子宪为城阳王。辛丑，益阳城王望族。侍中尚书令车骑将军贾充，自文帝时宠任用事，帝之为太子，充颇有力，故亦有宠于帝。充为人巧产，与太尉、行太子太傅荀济、侍中、中书监荀勖、乐伎校尉安平冯胆相为党友，朝野恶之。帝问侍中裴楷以方巾得失，对曰：“陛下受命四海乘风，所以未比得于尧舜者，但以贾充之徒尚在朝耳，以引天下贤人欲弘正道，不宜世人以私。”侍中乐安仁恺、河南尹颍川宇纯皆与充不协，充欲解其禁职，乃见恺忠贞，宜在东宫。帝以恺为太子少傅，而侍中如故。会树机能寇乱秦雍，帝以为忧。楷曰：“宜得威望重臣，有智略者以镇抚之。”帝曰：“谁可者？”楷因见充，纯亦称之。秋七月癸酉，以充为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，侍中车骑将军如故。充患之。吴大都督薛许与陶皇等兵十万共攻交趾，城中粮尽援绝，为吴所陷。鲁杨继、毛炯等，黄爱炯勇健欲活之，炯谋杀黄，黄乃杀之。修泽之子允生剖其腹，割其肝，曰：“父能做贼否？”炯犹骂曰：“恨不杀汝孙浩，汝父何死狗也。”王肃欲逃归南中，无人获之。九真日南皆降于吴，吴大赦，以陶皇为胶州牧。黄讨降夷辽，州境皆平。八月丙申，城阳王献卒，分益州南中四郡至宁州。九月，吴司空孟仁卒。冬十月丁丑朔，日有食之。十一月，刘猛寇兵州，兵州刺史刘钦击破之。贾充将之阵，公卿见于西阳亭，充私问计于荀勖。勖曰：“公为宰相，乃为一夫所制，不亦比乎？然事行也，辞之实难，独有结婚太子，可不辞而自留矣。”充曰：“ 然则孰可寄怀？续曰：续请言之。因谓冯胆曰：贾公远出，吾等失事，太子婚尚未定，何不劝弟纳贾公之女乎？胆亦然之。初，帝将纳魏冠女为太子妃。冲妻郭槐录杨后左右，始后睡帝求纳其女。帝曰：魏公女有五可，贾公女有五不可。魏是种贤而多子，美而长白；贾是种妒而少子，丑而短黑。后故以为请。荀以荀婿冯胆皆称冲女绝美，且有才德，帝遂从之。刘冲复居旧任。十二月，以光禄大夫郑茂为司空，茂故辞不受。是月，安乐司公刘善卒。吾以武昌都督广陵范慎为太尉，右将军司马丁奉卒。吾改明年元曰凤凰。八年春正月，监军何真讨刘猛，屡破之。前以立右其左部帅李克，克杀猛以降。二月辛卯，皇太子纳贾妃。妃年十五，长于太子二岁，妒忌多权诈，太子避而畏之。壬辰，安平献王福卒，年九十三。福性忠慎，宣帝执政，福常自退损，后逢废立之际，未尝预谋。景文二帝以福属尊，亦不敢逼。及帝即位，恩礼尤重。元会，诏福圣于上殿，帝于坐皆迎拜。既坐，亲奉觞上寿，如家人礼。帝每拜，福跪而止之。福虽见尊宠，不以为荣，常有忧色。临终一令曰：有位真士，河内司马孚，字叔达，不隐不周，不疑不讳，立身行道，忠始若一。党亦以实服，练以素官。诏赐东园温明密契，诸所施行，皆依汉东平献王故事。其家尊服遗址，所给器物一不施用。帝与右将军黄甫陶论事，陶与帝争言，散骑常侍郑辉表请罪之。帝曰：中堂之言，为患不闻，辉越职妄奏，起朕之意，遂免辉官。下，汶山白马湖侵略诸种，益州刺史黄甫彦欲讨之，典学从事蜀郡阖闾等谏曰：狐疑相残，故其长性，未为大患。今盛夏出军，水老将至，必有急疫，宜须秋冬图之。彦不听。胡康穆子烧香，言君出必败，彦以为举重，斩之。君至官板，衙门张宏等以汶山道险，且为胡众，因夜作乱，杀彦，军中惊扰。兵曹从事兼为杨仓，勒兵力战而死。宏遂诬彦，云率己共反，故杀之，撰首京师。 燕主簿蜀郡河潘方居母丧，闻之，亦落郑燕不返，洪等纵兵抄掠。广汉主簿李毅言于太守弘农王睿曰：“皇甫侯岂自诸生，何求而返？且广汉与成都密耳，而统于凉州者，朝廷欲以至益州之金陵，正防今日之变也。今益州有乱，乃此郡之忧也。张宏小数，众所不欲，宜及时复讨，不可失也。”睿欲先上请，亦曰：“杀主之贼，为恶尤大，当不拘常制，何请之有？”睿乃发兵讨洪，诏以睿为益州刺史。睿击洪，斩之，夷三族，封睿关内侯。初，睿为阳户参军，户深知之。户兄子季白，睿为人志大奢侈，不可专任，宜有以才之。户曰：“睿有大才，将以济其所欲，必可用也。”更转为车骑从事中郎。睿在益州名利威信，蛮夷多归附之。俄迁大司农，使帝与杨户阴谋伐吴，户以为伐吴宜借上流之势，密表刘睿复为益州刺史，使至水军，寻加龙骧将军兼益梁诸军事。赵睿罢屯田军，大作州建，别驾河潘以为屯田兵不过五六百人，坐船不能促办，后者未成，前者已辅，宜召诸郡兵和万余人造之，遂终可成。睿欲先上虚报，潘曰：“朝廷促闻召万兵，必不听，不如折召，设当见阙，功夫已成，事不得止。”睿从之，令潘点造州建器仗，于是作大建，长120步，守2000余人，以木为城，起楼橹，开四出门，其上皆得驰马往来，时坐船目视，必江而下。吴建平太守吴俊、吴彦取刘氏以白吴主曰：“晋必有攻吴之计，宜增建平兵以塞其冲要。”吴主不从，业乃为铁索横断江路。王睿虽受中至募兵而无虎符，广汉太守敦煌张孝收睿从事列上，帝召孝还，则曰：“何不密起而便收从事？”孝曰：“蜀汉绝远，刘备常用之矣，折收臣有以为轻。”帝善之。壬辰，大赦。秋七月，以贾充为司空、侍中、尚书令，领兵如故。充与侍中任凯皆为帝所宠任，充欲专明事而忌凯，于是朝事各有所负，朋党纷然。帝知之，召充凯宴于侍前殿而谓之曰：“朝廷宜一，大臣当和。”充凯等各拜谢。继而充凯以帝已知而不责，欲无所惮，外相重重，内怨亦深。充乃见凯为吏部尚书， 凯士进转西，冲因与荀勖、冯胆、程建共赠之，凯由是得罪，废于家。八月，吴主征昭武将军、西陵都不产，产事在西陵，促被征，自以失职，且具有谗。九月，据城来降，遣兄子姬玄以洛阳为任，召以产为都督西陵诸军事、卫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、侍中，领交州牧，封仪都公。冬十月，辛未朔，日有食之。敦煌太守尹渠卒，凉州刺史杨欣表敦煌令梁成领太守，公曹宋至，折费城，表一郎灵狐峰为太守，杨欣遣兵击之，为至所败。吴陆抗闻不产叛，即遣将军左翼吴彦等讨之，帝遣荆州刺史杨照迎产于西陵，车骑将军杨户率步军出江陵，巴东监军徐印率水军及建平以救产。陆抗斥西陵诸军驻延围，自赤西至于故事，内以为产，外以欲进兵，昼夜催切，如敌已至，众甚苦之。诸将谏曰：“今宜集三军之锐，急攻产，必进就至，必可拔也。何事于为，以避市民之利？”抗曰：“此城处世既固，粮谷又足，且凡备御之具，皆抗所速归。今反攻之，不可猝拔。北兵至而无备，表里受难，何以御之？”诸将皆欲攻产，抗欲服众心，听令一攻，果无力。违背使和，而杨户兵五万至江陵，诸将咸以抗不宜上。抗曰：“江陵城固兵卒，无可忧者，假令敌得江陵，必不能守，所损者小。若进据西陵，则南山群夷皆当扰动，其患不可量也。”乃自率众赴西陵。初，抗以江陵之北道路平易，敕江陵都张贤作大堰扼水，兼自平土以绝寇叛。杨户欲因所扼水以船运粮，杨生将破岩以通步军，抗闻之，使贤急破之，诸将皆获，屡谏不听。户至当阳，闻堰败，乃改船以车运粮，大费功力。十一月，杨照至西陵，陆抗令公安都孙尊寻南岸据杨户，水军都刘律据徐印，抗自将大军平围对照。将军朱桥迎都督于赞、王义照，抗曰：“赞军中旧吏，知无虚实。吴长律移兵素不简练，若敌攻围，必先此处。即夜亦移兵，皆以精兵守之。明日，赵果公故移兵处，抗命击之，使十余下。赵众死者相主。”十二月，赵既趋，夜遁。抗欲追之，而律不产蓄力四箭，兵不足分。于是但鸣鼓借众，若将追者。 赵仲凶惧，喜解甲停走。抗使清兵蹑之，赵兵大败，户等皆引军还。抗遂拔西陵，朱产及同谋将吏数十人，皆夷三族。自于所请赦者数万口，东还乐乡，貌无金色，千冲如常。吴主加抗都护，杨户坐贬平南将军，杨赵免为庶人。吴主即刻西陵，自谓得天助，志意张大，使术士上广世取天下。对曰：即庚子岁，清盖当入洛阳。吴主喜，不修德政，专为兼并之计。贾充与朝氏宴饮，河南尹与纯醉，与充争言。充曰：父老不归供养，卿为无天地。纯曰：高贵乡公何在？充惭怒，上表解职，纯亦上表自和。赵免纯官，仍下五府正其赃匹。石苞以为纯荣官忘亲，当除名。齐王攸等以为纯与礼律未有违，赵从攸意，复以纯为国子祭酒。吴主之由化礼也。右丞相万玉与右大司马丁奉、左将军刘平密谋曰：若至化礼不归，社稷事重，不得不自还。吴主颇闻之，以欲等旧臣，隐忍不发。是岁，吴主因会，以毒酒印玉，传九人私检之，又印刘平，平绝之，服他药以解，得不死。欲自杀，平忧闷，月余亦死，喜遇子弟于庐陵。初，欲请选中卿之士以补尽职，吴主以大司农娄玄为攻下镇，主殿中事。玄正身率众，奉法而行，应对切职，吴主尽不悦。中书令领太子太傅贺绍上书谏曰：自请年以来，朝列分错，真伪相貌，忠良排坠，信臣被害，是以政事摧方而庸臣苟昧，先议成旨，各悉时去，人执反礼之平，仕途诡道之论，遂使清流变浊，忠臣结舌。陛下除九天之上，引百里之事，言出风靡，令行影从，亲洽宠媚之臣，日闻顺义之词，将为此辈实贤而天下已平也。臣闻兴国之君乐闻其过，慌乱之主乐闻其欲，闻其过者过日消而弗真，闻其欲者欲日损而获至。陛下言刑罚以尽职辞，处善事以逆见口，杯酒造次，死生不保，逝者以退为幸，居者以出为福，常非所以宝光宏绪，西龙道化也。何定本仆隶小人，身无性能，而陛下爱其宁昧，假以威服，服小人求入，必尽坚力。定见者妄兴事意，法江边戍兵以驱迷路，老弱激动，大小怨叹。传曰： 国之兴也，视民如赤子，其亡也，以民为草芥。今法尽转科，复调一凡，中官近臣所在兴事，而长吏畏罪，苦民求办，是以人力不堪，家户离散，呼嗟之声，感伤和气。今国无一年之储，家无经月之序，而后宫之中坐实者万又余人。又北狄注目，四国盛衰，长江之县不可久视，苟我不能守，亦为可行也。愿陛下封基强本，割情从道，则成康之治兴，圣祖之作隆矣。吴主深恨之。于是左右共诬娄玄贺绍相逢，助共耳语大笑，傍善正事，俱被诘责。宋玄赴广州，绍元复职，继而复喜玄于交趾，竟杀之。久之，何定监会发文，亦伏诛。杨户归自江陵，武修德信以怀无人，每交兵，克日方战，不为演习之计。将帅有欲尽绝技者，则印以醇酒，使不得言。户出军行无境，一鼓为粮，皆计所亲，送捐偿之。每会众将免游猎，常指禁地。若禽兽先为无人所伤，而为禁兵所得者，皆送还之。于是无边人皆悦服。护与陆抗对境，使命长通。抗谓护酒，护饮之不宜。抗急求药于护，护以成药与之，抗即服之。人多见抗，抗曰：“岂有朕人杨叔子哉？”抗告其边数曰：“彼专为德，我专为暴，是不战而自服也。各保分界而已，无求细利。”吴主闻二境交合，以结抗。抗曰：“一邑一乡，不可以无信义，况大国乎？臣不如此，正是张其德，于户无伤也。”吴主用诸将之谋，朔亲道进边。陆抗上书曰：“昔有下多罪而殷汤用师，昼作淫虐而周武受虐，苟无其实，虽复大胜，亦以养威自保，不可轻动也。今不务立农复国，审官任能，明处置，任行赏，训诸司以德，服百姓以仁，而听诸将训明，穷兵黩武，动费万计，士卒凋瘁，寇不为衰，而我以大病矣。今争帝王之资，而昧十百之力，此人臣之兼变，非国家之良策也。昔齐鲁三战，鲁人在客，而王不选种，何则？大小之事异也。况今失所克获，不补所丧乎？”吴主不从。杨户不复结中朝权贵，循序逢胆之徒皆恶之。从生王衍常议护陈氏，慈甚轻便，户不然之，衍拂衣去。户故谓宾客曰：“王以辅方当以圣明处大位，然败俗伤化，必此人也。” 急攻江陵，护以军法将斩王荣。衍荣之从弟也，故二人皆汉之，言论多悔护。时人为之语曰：二王当国，阳公无德。